搞什么演出，搞来搞去好像也就这样，不如花点时间想想触摸一下模样，今夜化了美美的妆， 我是心也是了美美的妆， 我要晃在舞池中央， 从期待可以想象， 我做我的改变又何必纠结， 那就拜托别碰面，如果再看你一眼，是否还会有感觉？冬天、素面、秋天有多纯洁，就有多纯洁。 如花白首的夜线，不用暮云粉底眼， 暴雨天 小房间，口手边融化了脸。 如果再看你一眼，是否就永远不会复 原，留下任何的表演，轰轰烈烈那几年， 有遗憾的感觉， 为何感觉 那像是无常的素颜。 只想弹弹琴，恋恋爱，体会对你的依赖，勾勾小指头，宁静的许下对真爱的期待。 微笑幻化成风，你大大的拥

片巧克力酱，酸奶杯一望，有点小忧伤。买一台冰箱，为心碎歌唱，听雷嘿呦雷嘿呦呦。蛋糕不发胖，奶茶减脂肪，想瘦身漂亮，多吃棒棒糖。冰淇淋好亮，樱桃的清香，哦雷嘿呦雷嘿呦呦。我打开了窗，要展翅飞翔，没事做天空逛逛。阿拉丁神灯出现，快给我三个愿望。

手机没充，我们一起排队。 I'll always stand by you. Ooh, do, do, do, do, do.

打他管不懂。爱我爱我，你疯爱你傻爱你笑，上司黑心霸道管都管不了。爱我爱我，什么我什么我烦死我，爱情这些坏毛病都养我。 出一朵花，青春的尾巴拖着牵挂不肯离开家，还有多少的眼泪来不及掉就蒸发，要狠心面对匆匆忙忙的步伐。我傻了，你说啊啦啦啊，请把那云彩染湿你的头发，爱过的天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的那么大，一朵云朵都不下。时光滴滴答答答答，随着人长大，窗外的风景不停变化，谁能抓住它？生命为何充满这么多无聊的黄瓜？空虚寂寞，看着你我他，我傻。向前走，不距离那些双人歌，耳朵里塞心又不回头，手跟着留在背后。你说你从来都不能够简简单单的上清楚，地球要继续远过，越进化就越孤独。风筝突然唱谁的歌，让声要跟着一起唱，上句下句都会会这一句，啊咖喱咖啦啦，哒哒哒哒哒，想我，爱上你的寂寞，也是哒哒连着一个我，我在你比我还要懂得什么是快乐， 上一只大气球，看上去长长着脚手，手轻轻一碰它就哭。讨厌被称作大神狗，只想做一头白犀牛，守卫着深深的孤独，心有灵犀的人总会中风。风中突然传来谁的歌，让山摇跟着一起唱，唱一句下一句的会只会这一句。旁边那个人他的特色太像我， 下也罢。 是。 情的那